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我是猫咪。 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多年前自己的一份回忆呢 ，SHE 演唱的《波斯猫》2004年《奇幻旅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我们经常说，一首音乐作品出来之后，其实它就已经不再属于歌手了，而是属于众多的听歌的人，而且每个人听歌的感受还不一样，所以说一首歌曲就开始会变得千姿百态，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呢，呈现出不一样的姿态来。所以我想，刚才听《波斯猫》的时候呢，也会让很多的人想起自己不同的青春年少的时候。许魏洲为电影动画电影《冰雪大作战》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歌《The Heroes》。 想在空中的飞盘，像烟花自我点燃。我想怎样做我自己，不需要你们管。穿过森林的泥潭，做个勇敢战斗军的头领，心里装着妈妈，时刻记着爸爸的话。狂奔的我。欢呼，战利品在怀中，跟我们一起迎接日出。狂奔的我。做个勇敢战斗军的头领，心里装着妈妈，时刻记着爸爸的话。狂奔的我。 许魏洲为动画电影《冰雪大作战》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歌《The Heroes》英雄。那这一部动画电影啊，是一部非常有正能量的动画电影。它说的是一群孩子为了打发寒假的无聊时间，然后呢就开始打了一场超级雪仗，但是没有想到带来了一系列就是意想不到的这个故事啊。当然在故事当中，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有勇气，而且是勇于承担责任，并且呢有了新的友情，并且对爱和和平有了深刻的理解。那这一首主题歌其实也是赞美孩子们的勇敢，把他们叫做是英雄。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杜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好想好好》。 我心里有一片湖，没有月亮，没有太阳，没有风，没有时间，没有彩虹，没有梦。我心里没有中痛，没有希望，没有春风，没有药，没有欢笑，没有触动，没有感动。我心里有一块石，没有办法，没有男人，没有力，没有怨恨，没有呐喊，好不沉重。好想好好去爱一些人，好好舒畅我的灵魂，好想好好去恨那些人，好想好好燃烧我的冰冷，好想好好去爱一些人，好想好好舒畅我的灵魂，好想好好去恨那些人，好想好好燃烧我的冰冷，好想好。触动，没有感动。

我会陪你到最后。 是的，你会一直喝到最后。那些帅哥对你不再坏，可是那也不是爱。你说我是你小鲜肉，其实是你酒保跟班。你在外面玩很嗨，我在家里面玩游戏发呆。你还是那个 bad girl， 我现在是一条单身狗。不要虐狗，放开你的手，我想我需要一杯酒。 想过所有的理由，想要走到最后。 欢迎回来，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吴亦凡2015年创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Bad Girl， 这是吴亦凡作词作曲并且自己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也是一首就是讲述现在的年轻人生活的一首歌曲啊，所以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流行的词汇。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曲婉婷，这是他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 Moon and Bad。 曲婉婷2017年的单曲 Moon and Back。 这首歌曲的名字会让我想到那样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猜猜我有多爱你，里面的小兔子呢会不断的问到这个兔子爸爸啊，就是你到底有多爱我，然后呢会有很多的答复，比如说我的爱呢就像是我的手臂伸展开来这么多，我的爱呢好像是从我的脚趾头到我的这个手指尖这么多，最后小兔子会说我对你的爱呢会从这里从地球到月亮上那么多，然后就睡着了。最后呢兔子爸爸会说我对你的爱就像是从这里到月球然后再回来那么多，父母的爱总是比孩子的爱要多一些。好了，我们再来听到温兆伦1995年我本善良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别问我的日子是否会难过，你和他的游戏本来不该有我，事到如今又能说什么，人事变幻该如何掌握，三颗心不可能有结果。难道我要向你说一句问候，我却不能摆脱憎恨你的念头，你在抱着他的时候我在痛苦独自泪流，黑暗中我不停在战斗，你把我的女人带走，我的心痛无法停留，无论你在世界任何地方也逃不过第三者的内疚，你把我的女人带走，你也不会快乐很久，总有一天你也和我一样感觉无辜无助无人同情的感受。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